倦意吧，在这一天之中，求请将我身轻拥。来吧，在此刻，在这漆黑的角落，做个美梦，就算是朦胧，仍然地望。 I will